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推门而入，李晏殊听到门响愕然回头。 公子，怎的不多睡些时辰，鸡都没叫呢。 没有阿叔大人在身侧陪伴，在下颇不习惯，难以安枕。 李晏殊被逗乐了。 公子又开玩笑了，你看小的带了绿豆枕清心降火，是小的一颗颗选了最好的绿豆做的，保准有用。 池小池靠着门看他。 你带这些琐碎东西，既占地方又重，何必呢？ 李晏殊自有一套道理。 穷家富路，外头不比家里，有些个东西还是带着好。 池小池拿起他斗大的包袱检视。 酱鸭。 李晏殊擦擦汗。 公子爱吃，路上备着些。 池小池又拿起一样。 杏脯。 路上马车颠簸，公子是体虚，未必受得了，备些酸食好开胃。 池小池拿起一个放在床上的红符。 嗯，这又是什么？ 李晏殊抬眼一看，笑道： 是阿青连夜送来的，他去清源寺求来，还请了大师开光，让我转交公子，愿公子此行平安，刀枪剑戟都不能近身。 池小池捧着符说： 他有心了。你的呢？他没有为你求一个吗？ 他本来要求，小的特意叮嘱让他别求，怕求了两个就不灵了。 池小池把符抓在了手中。 阿叔，你太琐碎了。 李晏殊也不介意。 能为公子做些事情便好。 池小池把符朝他丢去。 你若想为我做事，不如来做我的副将吧。 李晏殊伸手接住，有些不解。 不是有阿玲在吗？小的操心操心公子的饮食起居便好。 你难道就想一辈子做伺候人的小厮？ 李晏殊也不傻，他知道公子这是有意抬举，但他仍是摇了摇头，老实道： 只要是公子的小厮，阿叔便愿意。 池小池垂下眼睛说： 那我便争取不死，要你一世伺候我。 因为这句话，池小池闯下了大祸。李晏殊从服侍他穿衣，到洗漱，到用早膳，到牵马出发，到前往皇城领军的路上，再到出城，嘴就没有歇过。其核心主题是公子胡言，恨不得让池小池呸上一百声，把晦气都唾尽了去。池小池被唠叨的苦着一张脸，却认认真真的将他每一句唠叨都听入耳中，并试图装作看不见前方，颜元恒的频频回首。银盔铁甲的少年苦着脸的样子生动又有趣，但颜元恒看久了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。他正视前方片刻，心中熬得发痒，正要忍不住扭头再看，身侧便多了一匹白马。颜元恒立即目视前方，石庭云揉着耳朵与他并行，小声道： 来你这儿避一避风头。 其后的阿叔见状，以为自家公子与十三皇子有要务要谈，方才停了唠叨，查看后方马车里的公子师的状况去了。颜元恒有些高兴，偏过头去： 无妨。 池 池小池观察着他额头上泪花钿的事物。男子在额间贴花钿装饰是本朝望城贵族间流行的风雅之事，他先前一直有些好奇，十三皇子平日里诸样装扮都简朴低调得很，怎会追得这等花哨的风潮呢？如今离得近了，池小池才看清在那数纹描花内有一道不细看就看不清的肉色伤口，朱红色的细长纹饰首尾相吻，一座阴阳双鱼的模样，恰到好处地盖住了伤疤。池小池翻查石庭云回忆，方知是在石庭云15岁时，石父回望城述职带了南疆的葡萄酒，口感醇厚，尝起来同果酿无异。石庭云只当是得了样新鲜玩意儿，招来颜元昭与颜元恒分饮。三杯下去，颜元恒便默不作声地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。石庭云与颜元昭在后面喊也喊不住，以为他是有急事要走，便没有多想。半晌后，颜元恒去而复返，手里捧着一本绝版的书册，二话不说就往石庭云怀里塞。颜元昭想拿过来看看是什么，却被颜元恒一把推开。 你上次说想要，但是身上没有银钱，我便向老板买下了，只是找不到理由给你，就一直存在书肆中。今天我给你，不许给旁人看。 石庭云与颜元昭目瞪口呆。颜元恒严肃强调， 我送你的，你一个人的，不准给旁人看。我偷偷在里面加了朵我很喜欢的花。 说着他翻开书页，眉间微微蹙起。 我的花呢？ 石庭云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。 元恒，你醉了。 颜元恒拉过石庭云来，翻开他的手掌，又去摸他的腰带。 我没有醉，你把我的花藏起来了。 外头起了风，拂动窗外的枝子，送来一段浅香，提醒了颜元恒。他摇摇晃晃地往外走。 我再去给你摘一朵。 石庭云拦不住他，颜元昭瞧热闹还来不及呢。颜元恒便昏昏沉沉地上了树，一脚踩滑跌下来，额头被尖利的树枝划了一道口子。伤口不深，又在面部，太医诊视过，叹息一声说定是要留疤了。在太医诊视的时候，颜元恒还直勾勾地盯着石庭云，口里嘟囔着南疆文，就连石庭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悄悄学了这个。当时一片兵荒马乱，颜元恒具体说了些什么石庭云也记不得了。为这一朵不知道是否存在的花，石庭云好好的吃了一顿家法。时间回到了现在，颜元恒被他打量的浑身不自在。 你在看什么？ 池小池理直气壮道。 一个时辰内，十三皇子回头看了我27眼。我不看十三皇子几眼，如何回馈这份厚爱？ 颜元恒不作声，手指在缰绳上抚摸几下，看样子极为镇定。 稍等，等我想一个借口。 池小池等了小半刻，在颜元恒准备张口前，略遗憾地叹息了一声。 哎，十三皇子不欲与末将多言，那末将便告退了。 颜元恒一惊，目送着石庭云头也不回的御马离开，攥紧缰绳，脸上隐隐现出几分懊悔之色。池小池骑马来到马车前，俯身掀起轿帘。 先生，身体如何？会不舒服吗？ 内里的楼隐穿着宽松舒适的衣裳，正在倚着软枕看书。闻言抬头浅浅一笑，看精神还不赖。这一世与上一世不同，南疆情况安定，诊毒之事更在半年之后。 因此队伍行进速度不徐不急。阿叔有了充足的时间布置，甚至在车厢中供了只佛手。不同于一般香料的甜香，佛手的清香很能缓解颠簸带来的不适。池小池放下心来，翻身下马，把缰绳交予一侧的阿叔牵着，快步赶上慢行的马车。助跑，一步登上车辕，钻入轿中。楼隐至今还不知世界线如何，他们清早离开将军府，从西城门出发，行了20多里，池小池才找到机会来跟他交流交流感情。